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 小罗郎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 Thank you.